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蔡琴的《情人的眼泪》。《情人的眼泪》这首歌是由陈蝶衣作词，姚敏作曲，最早的原唱是1958年潘秀琼的版本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蔡琴在1983年的演绎。继续下面要听到这首歌呢，也很复杂，很多人都曾经唱过。这首歌是由新加坡的音乐人黎沸辉最早来演唱，而且这首歌也是来自他自己的创作，叫《等你等到我心痛》。同时呢，巫启贤也翻唱过这首歌。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这首歌传播最广的一个版本，来自张学友的粤语版。 在这美丽的夜里，等你等到我心碎，怎么不见旧爱侣？问问为何我空虚？是我错失的字句，把你伤透我不对。今晚请你念过去，来将心窝占据。让我继续等下去，等你等到我心碎，星星今晚伴我醉，就像同情我空虚。又像雨中等你，痴痴的我已心碎，